可以观察得出来，你看他那个走路啊，有的人是点着脚在走，有的人是一瘸一拐的在走，那实际上这就是足跟痛导致的生活的不方便。所以足跟痛的病人在走远路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第一远处就不爱去了，第二能不去就不去。所以长时间的足跟痛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体型在改变。那为什么在改变呢？因为不运动。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遛弯，平常遛弯你不觉得它有多大好，但是一旦不遛弯了，这个时候它这个坏处全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遛弯的重要性。那由于长期的足跟痛，好多人不愿意走路了，甚至连楼都不下了，时间一长血压血脂这些都不正常，而且还长了一身的肉，它的新陈代谢明显的受影响。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足跟痛带来的疼痛啊，它只是一个近期的危害，也就是说眼下能够感觉得出来的它对于身体的影响。那同时还有远期的伤害，这个远期的伤害呢，一时半会儿不容易体现出来，但是并不等于就没有。那足跟痛远期的危害在哪儿呢？远期的危害就在于它对人的健康寿命的影响。那足跟痛它疼，它会影响健康，但是为什么会影响人的寿命呢？从中医的角度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名称叫脚后跟，对吧，也叫足跟。那身体当中能称得上是根的并不多，那我们都知道耳根，对吧，好，我们都知道足跟，这个根和根之间它是相通的。那脏腑呢也有根，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五脏六腑之根本，那也就是说肾是脏腑的根本。那这个肾怎么和这个身体的足跟和耳根相通呢？首先说肾开窍于耳，那也就是说肾啊，它在身体的内部，在里面，它不会直观的能够观察得到，但是它会通过耳朵表现出来。当一个老年人的耳朵又大又圆润又饱满又光泽，这个老年人是一个长寿的体质。为什么呢？是因为肾就主管长寿，而耳朵又大又饱满又有光泽，那预示着肾功能非常的充足，因为耳朵是神气之根。那相反，如果看一个人的耳朵比较薄比较小没有光泽，甚至就像那个枯萎了发蔫的那个树叶一样都卷了边了，那这个人的寿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因为这就预示着肾功能在内部已经开始衰败了。所以耳轮交枯是人临终之前的一个明显的肾气要绝的一个征兆，这耳朵那个边儿啊开始卷边儿，开始枯萎了。所以通过这个肾和这个人体寿命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知道耳根也好足根也好，它是观察推测肾功能的状态如何。那好，肾开窍于耳，那肾和足根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针灸的卦图，肾的经脉是从人的脚起一直走到足根，走到足根还不算完，它在足根又转了一圈，那就说明足根是肾的经脉所营养的重中之重。所以中医管足根叫精气之根，那也就是说人的精气能够在足根上体现出来。首先说肾的经脉的循行有什么意义呢？中医讲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那也就是说经脉从这儿过，它就能够把这个养料输送给周围的组织器官。那脚后跟都有什么呢？脚后跟的部位都有骨质，有神经，有血管，有筋膜，有滑囊，有皮肤，有肌肉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组织器官都要通过肾的经脉从这循行以后，把养料分发给各个部位，就像一条河流一样。道理很简单，河流只要从这儿过，花儿也归它来滋养，草也归它来滋养，大树也归它来滋养，动物也归它来滋养，人也归它来滋养，这就是这道理。只要有了河流从这儿经过，就有生命。人的身体内部经脉只要从这儿过，这些周围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养料。而肾的经脉在脚后跟走到了还不算完，转回来又走了一遍，那就说明这是重中之重。那通过观察人的足跟的状态，当然就能够推测出肾的功能，因为足跟是人的精气之根。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藏精气，所以足根是精气之根，和肾是相通的，因为真正藏精气的器官是肾，所以通过观察足根的状态就能够推测出肾中精气的多少。我们说人就像一盏油灯一样，这个精气呢就是这个油灯里的煤油，如果这个煤油多，你就能够多点一段时间，这叫生命之灯，多点一段时间无非就预示着这人能够长寿。那如果说灯里的煤油提前就耗光了，那这人的寿命健康状态将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通过足根就能够推测出肾中的精气充足不充足，这就是为什么足根是精气之根。通过观察足根什么呢？第一，先观察足根的外观，真正的精气充足的人，这足根是饱满的，是圆润的，是有光泽的，这个皮肤是有弹性的。那如果是精气衰败的人，你看他那个脚后跟是瘪的，而且皮肤非常的粗糙，甚至是裂大口子，那如果再检查出足根上有骨刺，那就更差了。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出现了足跟痛，这都预示着肾中的精气匮乏了，不能够滋养人的足根这些组织器官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反应。所以真正足根有问题是人的肾中的精气亏损了，在精气之根足根上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应。所以第一，根和根之间是相通的，第二，通过观察这个根的这个状态如何，就能够感知到肾功能的状态好坏。那推测出了肾功能状态的好坏，当然就推测出这人的寿命究竟受没受影响。所以我们看足根痛的发生的人群，第一，产后的妇女多，产后因为她通过生产以后啊，身体大亏，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发生足根痛。还有一个就是体弱和老年人，那这个人群都是身体衰弱的人群，容易出现这样的毛病。所以这恰恰也正符合了这是精血亏损的一个人群，一旦亏损了就容易出现相应的反应。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要想解决足根痛，光靠止疼的药物是不好使的，因为现在广泛的使用的是消炎镇痛的药物，消炎镇痛的效果虽然不错，但是很多人容易产生依赖性。再有就是一旦停药了，这疼痛又回来了，你只是说我现在不知道这儿疼，并不等于它这儿就没有问题，给掩盖住了。而长时间的应用消炎镇痛药，我们会看到消炎镇痛药的副作用当中明明白白的都写着对肝脏的伤害，对肾脏的伤害等等等等。所以应用安全的解决措施，应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很重要。那现在面临着足根可能是骨质疏松，可能是骨刺，可能是滑囊炎，可能是筋膜炎，也可能是神经血管的问题，那面对着这么一堆问题如何去解决呢？实际上刚才已经说过，肾的经脉从这儿经过，这些都是肾的经脉所滋养的范围，只要把肾的经脉给它补充足了，这些重新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重新又挥发正常的运转状态，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所以足根痛究竟是哪个层面上，是筋膜的，是滑囊的，是关节的，对中医来说不是很重要，中医只是把区域给它锁定以后，这个区域就是由肾来负责的。所以通过养肾护肾，通过强壮身体，把人的身体的精气补足了，那精气之根的足根当然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所以有效的补肾能够解决足根痛， 第一，使人逐渐的摆脱痛苦；第二呢，随着肾中的精气补充足了，能够恢复人的健康的状态，能够帮助人养生延长寿命。那如何做到有效补肾呢？中医学是通过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呢就能够发挥出补肾力度强同时效果持久的优势。海果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它拥有血肉有情之品的所有的优势。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是，第一是好吸收的优势。那海果鞭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当然占据着好吸收的优势。第二，血肉有情之品补益力度强，而海果鞭正是因为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带来了很强的补肾的力度。第三，血肉有情之品能够发挥补益的时间持久，而海果鞭正是因为补肾精微物质含量丰富，所以能够发挥出补益的时间持久的作用，配合上补肾的中草药，可以达到平衡调节、广泛补充的作用，能够使肾功能在更短的时间内逐渐的补充足。当肾功能充足了，肾中的精气补足了，经脉里面重新把能量输送到各个部位的时候，脚后跟得到了有效的滋养，这个时候才能够逐渐的解决疼痛。而随着肾中的精气不断的充足，这就像给油灯加煤油一样，把油加足了，人的生命的能量补充足了，这才是养生延长寿命的物质基础。所以有效的补肾不单帮助人解决眼前的足跟痛的痛苦，更能够帮助人补充养生的能量，发挥养生延寿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人哪些症状能提示有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呢是糖尿病常见而复杂的一个并发症，发生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大概在60%到90%。随着糖尿病程的延长，它的发生率也会上升，而且呢还能涉及到整个神经系统的不同部位，临床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它的发生发展以及这个血糖控制理想不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常在糖尿病诊断10年内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神经系统呢是我们人体的头部、 到这个脊髓啊，脊髓再发出来到我们的肢体。所谓周围神经，主要指的是脑组织以外的神经。糖尿病神经病变呢，最常见的就是周围神经病变。那么周围神经病变呢，包括有三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感觉神经，我们的穿鞋合不合适啊，走一走路脚趾头呢就能知道。洗脚的时候呢，水是烫呢是凉呢，那么洗脚的时候呢脚是知道的。那么这就是感觉神经在发挥这个感知的作用。我们用针去扎脚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把脚锁回来，这就是在感觉神经支配下的条件反射的一个动作。再一个呢就是运动神经，我们手呢做事的时候呢麻利不麻利，我们的脚呢走路快不快，走路的时候肌肉牵拉到脚的指头，那么这些动作都是由运动神经来完成的啊。运动神经呢主要是由肌肉支配，一旦受损了，肌肉就会萎缩，严重时会导致肌肉无力。再一个呢就是自主神经，当然自主神经呢是不受大脑控制的神经，包括植物神经在内啊，都是有这个自主神经，这是最基本的神经管腔啊功能。另外一类神经呢受大脑支配，如我们能控制讲话和手的动作，吃东西时候呢我们知道咸淡甜，可是呢当大脑没有意识的时候，那别人呢喊不醒啊，手不能动，酸甜苦辣都出不来，身体没有反应，那么用手呢搓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捏，我们记住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神经。自主神经呢它都不受大脑支配，比如说昏迷了，可是心脏呢还在调动，还有呼吸，还可以出汗。当糖尿病病情严重的时候，那么自主神经也会受损害的。自主神经受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心血管呀、消化、呼吸、泌尿生殖等等系统的功能紊乱。当然呢经过早期治疗以后，病变它是可逆的啊，晚期则症状非常顽固而难治。那么在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性功能方面，患者呢可以发生便秘、腹泻、上腹呢饱胀啊、胃部不适、吞咽困难啊、排尿障碍啊、有时候尿出流、尿失禁、尿路感染、性欲减退等等的啊这些症状。心血管方面呢，它就可以表现为休息的时候呢心率增快，那么这种心率增快常常比较固定，不容易受到各种条件反射的影响。休息的时候呢心率呢可能每分钟90次或者每分钟130次，这主要是呢心脏神经功能紊乱的临床特征之一。无痛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啊，死亡率也比较高。它的临床症状呢不典型，容易误诊漏诊，同时呢还可以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当患者从卧位立起时，收缩压下降30毫米汞柱，舒张压下降20毫米汞柱，可能是由于血压调节反射弧啊中的传出神经损伤所引起的。糖尿病呢周围神经病变症状，它会由于受损的神经不同而出现一些不同的症状。很多糖尿病患者会感觉到脚麻或者脚凉，一指一呢针扎一样的疼痛，尤其是下肢。糖尿病神经病变以这个远端神经受损为主，我们的脚呢比手的病情呢就是比较重一点，越是离人脑远的部位病情越严重，症状表现呢一般左右是对称的，比如说两个脚趾呢都麻，并且呢呈这个挖套的感觉往上走啊，也就是说呢从远端慢慢往上发展，这是最常见的。 神经病变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这里说的呢是最常见的，一旦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往往提示已经合并了神经病变。有了神经病变之后呢，糖尿病人呢可以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了解一下神经病变是感觉神经受损了，你还是运动神经受损了。那么糖尿病病人呢合并神经病变以后，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防止周围神经病变进一步的受损。除了呢我们要控制血糖以外啊，自我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糖尿病呢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合并症的症状之一，当然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了。那么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实际上呢和糖尿病出现的其他并发症一样，关键是在于预防。当然预防的关键还是要控制血糖，所以糖尿病人呢一定要记住，把自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啊，这样就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对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糖尿病人呢都在服药，实际上我们你在服药同时呢也可以服用灵芝，因为灵芝呢它里边有好多有效的成分啊，对我们的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因为糖尿病本身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脂肪蛋白的代谢出现紊乱，所以呢高血压、血糖、血脂的稳定是有非常重要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那么灵芝对于糖尿病来说呢，关键是可以稳定血糖啊，因为灵芝里边有很多有效的成分。我们也一再讲，糖尿病的本质是我们的胰腺功能受损，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降低了，发生胰岛素分泌相对回绝对的不足啊，不能把葡萄糖带到细胞里边变为能量，而储存在我们血里边，发生了高血糖。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红细胞糖化啊，糖化血回血红蛋白增多，血氧能力降低，就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那么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我们说里边有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尤其是呢多糖，多糖本身呢它可以改善我们胰脏的微循环。对糖尿病来说呢，我们说它本质在胰腺，而糖尿病发生呢主要还是胰腺微循环障碍，所以多糖呢改善胰腺的微循环是非常关键的啊，使得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使得供氧充足以后能改善我们胰腺的硬化，保护受损的贝塔细胞，维持呢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能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呢就是胰岛素更好的进入细胞，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肝细胞是游离的糖形成肝糖原，帮助我们的肌细胞是游离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呢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糖尿病啊胰岛素分泌减少了，再一个呢胰岛素分泌正常，但是呢还是血糖升高，主要体内缺乏了葡萄糖的那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这两个成分如果缺少了啊，合理降低了，就会引起胰岛素的抵抗。灵芝里边呢还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素 B 族啊，可以提供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原料啊， 它的原料主要是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素 B5， 一个铬元素，所以经常服用灵芝，因为灵芝里边有好多这些成分，可以合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葡萄糖耐量因子呢增多了，活性增强了，就可以携带胰岛素和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里边，并利用降低我们血液里边葡萄糖的含量，使血糖下降。再一个呢，就是细胞胰岛素受体的缺失，因为这个胰岛素受体缺失了以后呢，它会导致胰岛素通路信号的降低，从而呢使细胞摄取葡萄糖减慢，合成糖原的速率降低。那么灵芝呢可以增加细胞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因为这个细胞胰岛素受体它也是脂蛋白啊，蛋白类的物质。灵芝里边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可以合成优质蛋白质。蛋白质呢我们知道有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灵芝呢这个蛋白呢它就介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之间，实际上比植物蛋白还要好啊，它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这样呢就可以合成更多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而且呢使受体的活性降低，这样就能减轻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灵芝多糖呢它还可以降血脂减肥，相对的增加受体的数量，增加受体对胰岛素的亲和力，从而就降低了胰岛素抵抗。在胰岛素的牵引作用下，那么血糖与受体结合进入细胞，细胞获得血糖的能量啊，实现降糖。灵多糖呢还能增加人体的免疫功能，使胰岛的贝塔细胞不要受到细菌病毒的损伤。同时多糖呢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抗氧化能力啊，消除自由基，保护贝塔细胞不受自由基的损伤，并使得已经受损的胰岛细胞得到修复，从而使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增加了，增加了胰岛素分泌可以平稳血糖。所以说服用灵芝可以使血糖处于平稳状态，如果血糖长期处于平稳状态，就会减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 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设立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岁从艺，88岁谢幕，坎坷从艺80载， 受苦要哭啊，小题大做呀，我知道。 辈分最高，年龄最长， 所以说马老的辈分高啊。哦，那侯宝林大师都是马先生的晚辈， 一点都不假。 一双善于观察生活的慧眼，一张妙语连珠的名嘴。 目宽而雅，朋友不多而近，形同短报，一时关张，未出茅庐先进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他被称为相声泰斗，他把自己的生活凝练成舞台上的幽默。 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 立德立功立言， 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敬请关注相声泰斗马三立。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到贵宝地，到与不到的还请各位多多的见谅。我先这儿给各位做个罗圈一览，做个罗圈一览。哎，有道是没有君子啊，不养艺人。在座的各位，文的您都是老先生，武的您都是老师傅，在下我是个学徒，困在这个地方了，腰里头啊一时不便。常言说得好，家有千贯，还有一时不便的呢。怎么办呢？住店呢要店钱，吃饭呢要饭钱，没有办法啊，指的是卖艺为生。说上这么一段两段的啊，博得您一乐。您这一乐呢，腰里头零钱富裕，您给我们掏出点来。如果说您要是给个十块八块的呢，我们啊，当然念您个好，给您鼓鼓掌啊，祝愿您几句。如果说您腰里不便，给我们一分两分的，我们呢也不嫌少。您这就自当是疼儿女的了。在座的、在站的呀，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卖卖力气啊，说上一个大段，饶上八个小段，这个汗珠子掉地得摔上八瓣。待到那个时候，您那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我在这先谢谢各位了，我谢谢，我还没给钱呢，嘿，还没给钱呢， 哎，要什么钱呢？ 啊，你给钱， 我给什么钱呢？哎，档案找咱们当主持人呢，那别要钱了，走啊！ 我这儿呢， 这儿就甭管了，走走走， 哎，好事啊，这是。大家好，我是何云伟， 我是李菁。刚才啊，我们给您展现的就是在三不管一带撂地时候的场面。 您说什么？ 撂地呀、 啊？撂地 啊？ 撂地你知道吗？ 太知道了。 怎么叫撂地？ 过去的老艺人呐、进不了剧场表演，也没有舞台，怎么办呢？在路旁边画一个圈、在里边给观众朋友们演出，这就叫撂地。 撂地， 撂 地就是画锅呀。 哎，您看多形象啊！ 表演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都能表演什么呀？ 你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等等等等。 其中还有说相声的， 尤其是相声 啊。 我知道啊，有很多相声老前辈都经历过撂地的生涯。 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相声界的泰斗，他呢就曾经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 谁呀？ 一块儿看看呢。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这场演出啊，咱们这个演出会，这组委会只是办的，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了。我知嘛，还摆着事。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世家，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成芳，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母亲说唱京韵大鼓。从小马三立就耳濡目染，对说唱艺术非常熟悉。由于家境贫寒，马三立3岁就跟随父亲来到天津，12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周德山绰号周蛤蟆，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10几岁，马三立就在天津街头开始了撂地卖艺的生涯。1947年，马三立登上了天津大观园剧场，深受观众追捧。之后他在北京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这 这时期的马三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派相声表演风格，在曲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哎啊，这位您熟吗？ 太熟悉了 啊， 马三立先生啊， 说的太对了。 刚才播放的这个片段呢， 啊、 正是87岁高龄的马先生啊，在天津人民体育馆做告别舞台演出时候的精彩片段。 熟悉马老的朋友啊，都知道， 嗯， 马老的辈分最高。 对， 相声有八德呀。 什么叫八德呀？ 每一个演员中间都有一个德字。 哦， 相声八德 都有谁呀？ 有。马德禄 有， 刘德志 有， 李德阳 有， 张德全 有， 焦德海 有， 哈德门、马德华 德德马什么德德马？后边这仨没有， 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咱别逗。 我提的这个马德禄先生啊， 嗯， 就是马三立老先生的父亲。 你要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 啊。 周德山先生呢，就是马三立先生的师傅。 所以说马老的辈分高啊。 哦， 那侯宝林大师都是马先生的晚辈， 一点都不假。 嗯， 马先生啊，辈分不但高，而且呢，艺术水平也高。 啊、 过去老先生啊，一有艺术水平，有能耐呢，挣钱就多。 是， 挣了钱多呢。就买房子置地。这马先生他们家什么样你知道吗？ 那我当然熟悉了， 你给朋友们说说。 马老他们家那可真称得起是良田千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美食成品，仇恨不成恨，兄弟们成仇， 都打起来了。 不，这个兄弟们和美， 哎，这话差不多， 不打架。 嗯， 他们家呀，门前有四棵门槐， 哦，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路摆了广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进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哦， 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景天高大天棚三寸六， 哎，耗子窝呀， 多高？ 三丈六， 高大天棚三丈六， 嗯， 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哎，贼窝子， 那是 吉星高照， 吉星高照， 嗯，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 嗯，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哎，都直肠子，吃完了就拉呀。 嗯，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五间书房为待客厅， 哦， 满都是明斋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风门，进屋一看呢， 嗯， 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 你再给说说屋里。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一硬木八仙，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是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 哎，马先生他们家都尿了，是怎么着？ 谁尿了？ 你别说了 啊！ 这是马先生他们家吗？ 这是夸住宅那台词儿。 这也是马先生经常上演的一段传统节目。 哎。 秦始皇南巡五岳，北渡长城，东天带海，西建娥皇。 是啊， 娥房宫怎么样？ 好啊， 好吧，不如你们家的后院。 娥房宫不如我们家后院。 这不是封城你妈棚地吗？ 不 啊， 不是，不是。 是山不高个儿轻，水不深个儿秀，花不多个儿艳，竹不密个儿平，亭不宽个儿雅，朋友不多个儿近，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这是我们家吗？ 卧龙岗， 我一听就卧龙岗。 卧龙岗，我想这卧龙岗那点样啊，不如你们家那花园，王家花园，王家大花园， 王家大花园。 哎，好， 我们家比卧龙岗还漂亮。 你们家的花园可太阔了，王家老王家，这份俩，值俩这个，